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讲，妙法先法后妙，先解释这个法字。众生法、心法、佛法。遍施法界，施法界容易懂，界嘛就是界限，施法都有界限。因为有了界限，我们在人法界，由于界限的隔阂，使我们看不到天上法界，我们也看不到。虽然说是四摄取，我们用凡夫眼睛，你看那个地狱法界，你看得到不啦？看不到，因为它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业报不同，有多少法子呢？概括来讲，每一界皆有实如是，为夫愚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乃至于本末究竟等，这个实如是，做三转语，就是空假中，具一切法。说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佛法佛法，我们要学佛法，这学佛法怎么学法的呢？就从这个就开始。先要晓得什么叫做法这个法是为夫愚夫乃能究竟，所以叫做佛法。为夫愚夫乃能究竟什么呢？就是这个施法界的施如是。你把这个施如是有一个概括的理解。对于这个佛法呢，作为境，作为所观之境，不然的话，这个佛法是什么东西呢？所以它不具体。实如是实法界，每一法界都有实如是，在这个《法华选义》的全文当中就有了，每一法界的实如是都做详细解释。因为这个呢，我们所参考的资料是《妙选解要》，所以把《法华选义》的这个全义作为要么就是赶那个重要的地方呢，拎一拎。而且我们这个讲，为了讲法讲《法华经》，说这些个先决条件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不然的话，你听这个经就无从下手。某一大师把这个施法界的实如是，把这简化了，殊为四类。就是气类相似的，比如说上边我们说的四摄取是属于摄取，是气类相似作为一书。接下来呢讲人天法界，人天法界是白法这也是气类相似的又作为一书。 第三是二乘法界，声闻缘觉，它这个气类呢也基本相似，啊，都是断一个见死合，了一个分段生死。现在上边这个三书已经讲过了，下边呢讲这个佛法界的实如是，就是佛菩萨这个法界的实如是，因为它也是气类相似，所以作为一书，作为四书啊。哦，在这个第二十一页，对吧？第二十一页，第九行，次名菩萨佛界施法者，这个施法呢，就是指这个实如是法。此更细开，有三种菩萨。我们经常说呀，菩萨菩萨菩萨菩萨，这个菩萨多了。能够自度度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就称为菩萨。这个菩萨在教中的形象呢也不一样啊，还有大菩萨，也有小菩萨，有全菩萨，也有实菩萨。有三种菩萨啊，这个三种菩萨，一个是若要六度菩萨，福的论性相，六度菩萨，这个六度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度六弊啊。这个六弊是生死，度过六弊就到彼难了啊。这个六度菩萨啊，指什么啊？就是指这个三藏教的六度菩萨，三大无生七劫，发菩萨心，行菩萨道啊，自利利他。那么这种菩萨呢，也有实如是，要福的论相性，论相性体力，善业为因，烦恼为缘，三十四心断戒为果。那个三十四心是一个法术啊，这个菩萨在因地中修四谛啊，欲界四谛，舍无舍界四谛，每一谛有一忍一智啊，这就有八忍八智，这就称为十六心。这个十六心成就断见惑啊，断惑见了，这个见惑断掉以后，接下来呢就断私惑，私惑论九品啊，这个三界九地啊，九品啊，九地一地有一人一智，有十八心，十八心加十六心成为三十四心。三十四心断戒，戒就是烦恼啊，就是见思二惑啊。他这个呢，三藏教的菩萨啊，就是用三十四心断见思惑，这叫做果。那是菩萨这个果啊， 要教呢，要这个要佛呢，要菩萨来说，要佛来说呢，福德无报，因为他不成佛，出了三界，啊，出了三界，他没有他的，比如说这个二乘人，断了见思惑以后，无有后有。他说正到五生，五生的话没有生处，所以没有报。佛则无报，菩萨是有时也。这个菩萨有时呢，菩萨有报。菩萨是什么报呢？菩萨要行菩萨道，他不能去成佛。说是人家怪不人家说是成了佛就进入常寂光了啊，就与众生没有缘了。那菩萨怎么办呢？还要在这个人道当中啊度一切众生啊，这是是留这么一点，留这么一点烦恼不断，留这么一点烦，这点烦恼做什么用呢？作为受生的本钱。所以菩萨呢，他有时他有报。这个三藏教的菩萨就像那个行菩萨道在因地当中的形象啊，像善有太子、入海取宝啊，这些都是三藏教的菩萨啊，三大无生体界行菩萨道。若通教菩萨要无漏论相性，通教菩萨呢比三藏教的菩萨的根力啊，上边是用生灭法，通教菩萨呢是以无生法啊来修行的，所以他这个相性呢就是以无漏论相性，相性体力都以无漏，六界之前残息受报。漏地之前，这个见鹤断了，思鹤呢还没有断尽，所以这个禅思受报。禅者是没断了的，六地思尽不受后有六地。通教呢，他也讲地里有十地，你们看看那个教官纲宗里下说的很清楚啊，不受后有。那么普既然讲菩萨要上头要上求下化怎么办呢？他这个是福系生，是愿福系受生，他生生世世在人道当中度一切众生，不是像这个，不像二乘断了见思烦恼他就走了，出了三界了。但是这个菩萨的福系任生，这个报呢，不是实实在在的，这是他的誓愿所成就的这个报，所以故为久没有实。若别教菩萨要修中道，行次第观而论实法。别教菩萨，这是别教，这是界外的顿根的菩萨，这叫别教菩萨。上边我们已经都说过了，这里就不说啊。而论实法也讲这个是如是，此人随断通鹤自知有生。这个别教的菩萨跟前面的藏通两教的菩萨就不一样，藏通两教的菩萨他不闻大乘法啊，不晓得法身，不晓得什么叫做实相 他以为我断了分段生死就了了，啊，就完全好像到了家一样，啊，这个别教菩萨就不一样，啊，别教菩萨虽断通惑，啊，都要断的，这见思二惑都要断的，啊，但是他晓得断见思后并不等于了生死，啊，自知有生。生到界外去，那还有生，有什么生呢？那就有变异生死，啊，所以这个样子一来呢，这自知有生，则具实法。这个生变异土上来讲，这个菩萨的像呢，有三种形象。既然有三种形象，啊，生变异。就是讲这个别教菩萨生到变异，啊，这三种不同，底下哪三种呢？你们看看这个文字啊，权位断别和生变异者，第二呢就是福别和生变异者，第三。是断别和生变异者，有这个三种形象不同 啊。这个现在讲这个第一，权位断别和生变异者，这个权没有断别呢，就是指这个别教啊，只断了见思惑，别惑呢一点没有断。这权位断，什么叫个别鹤呢？别鹤就是，就是无名，界外无名，别者与前二乘呢，与前二教不同，权位断别鹤生变异者，这是什么人呢？就是三藏教的菩萨，即三藏，三藏的二乘，不是三藏的三藏二乘。即通教的三乘，通教声闻缘觉菩萨，这是第一种，类如分段薄地凡夫不复见思也。类如我们现在的薄地凡夫，就是像我们现在的人，分段薄地凡夫，我们受的这个生死是分段生死，薄地凡夫，不复见思者，我们这个凡夫不但是不能够断无明，也还不能够断见思惑，不但是不能够断见思惑，连见思惑都不能够服。这种人呢，就是上第一类说的权位断别和生变异者 第二，福别和生变异者，福而不断，虽然有烦恼，这个烦恼是没有断，没有断，遇到有这个机缘，遇到境缘呢，他就要起来，福别和，福别合，这指是什么人呢？这是指这个别教三世心。别教三世心称为凡位，它不是圣位。别教也三世心，别教前面也有三世心呐。这是别教的三世心，系于中道，福而未断。他系呢就是修系，也是依中道修行的。但是他这个中道呢是立别修行的，称为中道呢，在别教这个中道称为淡中，淡中不惧法，是福而未断，类如分段小乘方便道也，这是比类而说的。第三者呢， 断别合生变异者啊，断别合呢就是断这个无明别合，生变异者什么人呢？如出地出住，就是别教论出地，原教论出住啊，断合他断的都别教的出地跟原教的出住相平，都断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那这种人呢也是生变异土的啊。变异土啊，什么叫做变异土呢？变着是改变啊，异呢也是改变，异就是移动啊。比方说我叫异地而居，我本来住在上海，我搬个家，我搬到北京去了，这个异，这不就不通了吗？异地而居，变异。这个国度里向的人所住的众生呢，都是菩萨，要么是别教的菩萨，要么就是原教的菩萨，他也受生死，他受这个生死跟我们不地凡夫所受的生死就不一样。不地凡夫说的生死称为分段生死，分期段落啊。从我们这个舍生受生来讲，它也是一段一段的。比如说我们这一辈子做一个人啊，这个人的寿命长短也不一样啊。那我们受的这个身也不一样，它也有一个段落啊，分期段落，舍生受生，这叫做分段生死。出了三界以后，生到变异土，受这个变异生死啊，它呢从这个道理上讲呢也叫个生死。你比如说出地不知二地事啊，出地的烦恼破了，二地的烦恼还没破，就是破了一品无明，那个二品无明还没有破，那么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二地二品，这个二地的事情你就什么都不晓得啊。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啊。出地不知二地事，小学上啊，他怎么能够晓得大学的课程呢？他是不知道的。累入出国，随断见地，悠悠其生。累入就是拿这个小乘比譬大乘，像我们大乘你不知道吧，我们这个小乘我们常说的了，出国随断见合，虽然破界内的无明，这个叫界内的无明叫个见合啊，悠有其生啊，正了出国还要受七番生死，就是七番人间，七番人间天上，就是一往来人间天上，再一往来人间天上，七往来人间天上，这个出国的才能够了这个分段生死，才能够证个乌罗汉啊。那么这个变异的啊，证了出地了，证了出住了，如果证了出住，出住是实住啊，实住破十品无明，实行破十品无明，实回向破十品无明，实地破十品无明，等脚还要破一品生相无明，那一地一地一地的破啊啊！你看看正了出国以后，出国还有出国相二国，二国相三国，三国相四国，他不是一逐步逐步朝前走吗？正了出住以后，他这个功用就大了， 跟郑州出国一样，郑州出国啊，他也进入小乘的无功用道，不要再费那么大的功力了，不要像破出国以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才能够破一个剑鹤。上边我们说的啊，断一个剑鹤如断四十里流，就像把那个恒河水四十里的那个水流能够把它截断，叫做不流啊。郑州出国以后无功用道，是任运而运。什么叫做无功用道啊？如风帆扬于顺水，像我们过去啊，在这个水里像走船，而不是像现在啊，现在走船都是用机器的啊，过去行船呢没有机器啊，要不什么腰橹啊、花桨啊，啊，那么过去的这个船还有帆，风帆，借助风力。郑老出国以后，进入啊小乘的无功用道，也叫做风帆扬于顺水，那就省力了啊！你看看，七生就能够了生死。啊，就能证悟罗汉果。小乘果立根人三生，动根人呢是六十劫，三生六十劫就能证悟罗汉果，就能够了生死，就能够出三界。不过呢，那个你要有要还下功夫啊，可不是那么说起来三生就能了生死了吗？大乘的出国也是这个样子啊，大乘的这个出住出地也是这个样子的，进入出地，进入出住位，破一分无明的，那也是风帆扬于顺水，进入无功用道，不假作业。你看看这个在海里行走船，水也是顺的，我们是不是朝南边走啊？这个水是朝南边流的，风也是顺的，风也是朝南边刮的，我就坐在船上，我不要动啊，这船就跑了，它自然就到了。风帆扬于顺水，说我们前天讲这个究竟发心而不变，如是二心前心难，这是学教的那一个基本常识啊。为父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啊，这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们难写难入，这个难写难入呢，就是指这个出住进入这个无功用道最难啊。进入了无功用道以后，就如风帆扬于顺水啊，就这个意思。比亦如是，若为断夫生者，这个底下这一句呢，若是若没有断。没有福啊，没有断没有福而生者，就是生这个变异土，用方便行真无乐为因，无明为缘。若福断者，上面讲是未福断者，底下呢讲是若福断者，顺道法乃为因，就是讲这个菩萨的这个因啊，无名为缘生变异土。这上边呢讲这个菩萨的讲这个菩萨的实如是实法，下边讲这个佛界的实法。我们不是说这个第四书是要菩萨气类相同，下边呢讲这个佛界的施法，施法就是施如是啊。 四乐取法界有时如是，人天法界有时如是，声闻菩萨法界也有时如是，这么佛法界也是如是，啊，啊，佛法界也是因缘所生法，啊，是我们这个众生，佛也是众生啊，佛是究竟众生，啊，名字同的，义理不同，啊。佛法界佛界的十法界皆要中道分别啊，净明经缘就是文末经，一切众生皆菩提相不可复得，一切众生十法界一切众生从理上讲皆菩提相，这个相不是讲如讲这个实如是吗？是如是，就是第一呢，就是如是相。啊，佛法界一切众生皆菩提地，皆菩提相。啊，皆是菩提相。那么我们现在也是众生啊，我们这个相也应该是菩提相啊，对不对啊？啊，啊，你就看我们坐在这个地，我们这个相是什么相啊？这就是菩提相，对不对啊？啊，如果我们不是菩提相，我们不会坐在这个地方来，啊，这个就是菩提相，菩提者是觉悟也。不可复得本具的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智慧德相就是菩提相啊，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嘛，都有还得什么东西呢？没有哦，我现在有了是得了，本来有的是不可复得啊，只记此记原因啊，这就是原因啊，为原因为佛相啊，性以具内者，志愿犹在不失啊，志即是了因为佛性，性以具内者，这个性呢，是不改变的，上面我们就说过了啊，这个。性是不改变，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性本来就是善的啊啊，从本来说呢，它是应该说是善的，啊，这个性以具内者怎么讲，他底下用这个一句话呢，叫志愿犹在不失。菩提相，这个要用什么地方？用我们这个现在的现实，用这个浅显的道理解释这个佛法界的这个如是相与如是性。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讲堂里下，有出家众比丘、比丘尼，有在家众。优婆塞、优婆夷，还有信众啊，这个佛教的弟子。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堂里，像坐在这个地方，面对大乘法宝，我们共同在这研习《法华经》啊，这个像是什么像呢？你说这个像是什么像？难道我们这个像是个下地狱的像吗？还是这个像是变牛变马的像吗？啊，还是我们就是想治疗害，这个像吗？这个大乘经典呢，教导我们，启发我们，就要上乘佛道，就要下化众生，就这个像，这就是如是像。啊，你像在什么地方啊？我们要坐在禅堂里像， 你看看摆腿子一盘，双腿子啊，连手都不要搬啊，这个眼观鼻，鼻观心，心里像一只残年复制水啊，嘴里像也不讲话了，口也不造业了，身也不动了，身也不造业了，那个心呢，残念复制水啊，佛都没有了啊，这三业清净，那这像什么像呢？啊，你从外边看看来，人家外边看看，人家看看，哎，你们这个都是活菩萨，这活佛，啊，没有错啊，啊，从我们目前这个凡夫地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像，啊，至于说是佛地像，那个当然，你看看这个讲这个佛地像。三十二相，这个小乘的佛啊，大乘的佛啊，这个微乘相好的相啊，前丈舍罗山、自报山、塔瓦山，那个是，那就不是我们的凡夫境界了，啊，这个如是相啊，志愿犹在不是啊，这是现在嘛讲这个佛的性，佛的为佛相即无性。性以俱内，再用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就这个现象，我们在讲堂也好啊，哎，在禅堂也好啊，在大雄宝殿也好，早晚功课也好，乃至于我们就是过斋堂也好，都是做的什么事儿了？都是做的佛事啊，这叫做佛事啊，都是进入到佛的境界。志愿，一切志愿犹在不施啊啊啊，这个志愿，犹在不施啊，难道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消佛的人，还是今生才开始消佛的？过去生中从来跟这个佛法没有接触过。如果说过去生中从来也没有接触过佛法，你恐怕今年恐怕就没有这个现象啊，都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的，从无量佛处而种善根的，才能够有今天。这个叫什么东西呢？这叫个志愿犹在不施，犹在不施了啊，就是今生，如果是你今生过去生中从来也没有接触过佛法，哎，就来做和尚，恐怕你这个和尚重点弄得不好，受了戒衣都不会穿，衣都不会搭的，头也不会磕的，就是这个样子，是吧？啊，那有的人就不一样嘛，一出头来那是，那可以说是，你看看，那就不一样了啊！你看过去那些个祖师善知识，他的一出头来是什么样子？一文钱物，那不同啊，那不一样啊！怎么来的呢？无量劫来，深智得本，啊，才有今天之所成就，这叫个志愿犹在不施，可见得。修道的人啊，这个志愿呢是非常要紧的啊。你看看诸佛菩萨在因地当中没有成佛之前啊，要想上乘佛道下化众生都发愿的啊。你看诸大菩萨，观世音菩萨有愿吧？啊，那是菩萨了啊，生生世世十二大愿啊，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多少愿呢？也有十二大愿了。地藏菩萨啊，第一众生，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有未空，誓不成佛。他生生世世发这个愿啊啊。那么我们现在消佛消菩萨也要发愿，没有了生死就发愿。这个发愿都是因地中发的，啊啊， 发了愿以后，愿像大海一样，都发得像大海一样，上成佛不像大海一样吗？要广度一切众生，这个愿就像大海一样啊，这个众生无边呐、啊，众生无边是愿度，我就发这个愿啊，众生度尽方胜菩提，就发这个愿，这个愿是善愿啊，生生世世在你这个八十天中呢，是犹在不失，一直到成佛都不失。你在因地当中发着这个愿，说是你成了佛以后不度众生是不行的，所以十方诸佛成了佛以后，他必然要道家慈航，那个地藏王菩萨他发了愿了，他永远不成佛，这个众生度不了啊，他就永远度众生，犹在不失。我们在生死海中作为薄地凡夫，亲求佛道啊，唯恐迷失了我们的方向，也要时时刻刻的要发愿。你看人家求生净土的人，他不是天天发愿吗？一天到晚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净土中。他要是没这个愿啊，这个你如果没有这个愿，你就把阿弥陀佛念叨念叨，这个念叨这么一心不乱啊，他也不能生西方，对不对啊？啊，能够生西方不能够生西方，全靠信愿之有无，对不对啊？升到西方去，品位之高下，那就看你的念佛的功夫的深浅，说这个愿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佛下佛性，性以具内，志愿犹在不失啊。志即是了因，了因为佛性啊，自性清净心，即是正因为佛体，此即三轨。原因是资成轨，了因是观照轨，正因是真性轨啊。这个修道的人啊，这个这个修行啊，记住这个三轨，三轨就是三德，这个般若德了因，解脱德原因，法身德正因啊，三轨即是三德，就是三德密藏啊，这是以三轨为因。这个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啊，如是，这是以这个为体啊。底下呢，如是力者，这个什么叫做力呢？力就是初发菩提心，朝二乘上，名为力。佛界的众生到了佛界啊，这是叫因地中，叫因地当说啊，走因地中说的，初发菩提心，朝二乘上，名为利，利就是利用，有体就有令，这三轨呢就是体，就是三德密藏为体。初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两个字，在我们佛教里向呢是常见的，初发心。那个所在地就不一样啊，所在地不一样，这个叫初发菩提心呐。初发菩提心朝这上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按正道来说，初发心住就是初发菩提心啊。那理论上说呢，这个发菩提心 跟发这个二乘心就不一样，发菩提心这个心呢是最为殊胜啊。菩提心是什么心呢？就是上乘佛道下化众生的心，这个就是菩提心，是真正觉悟的啊。超二乘上，这个名为力。过去有这么个因缘啊，有那么师徒两个人，一个老比丘啊收了一个徒弟，一个小沙弥。这个老比丘他已经是证了果的，是个老，是个阿罗汉，证了阿罗汉果的。有一天嘛，这师徒两个人呢、出去有事儿，背这个包袱啊，背这个包袱就上了路了。过去嘛都是拿腿跑了，上了路了。那么师傅嘛年纪大呢，徒弟嘛年纪小啊，背这个包袱，那么当然呢这个师友是弟子带其老，那这个是师弟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包袱嘛，就是徒弟背着了，小沙弥背着嘛，跟着师傅在后头跑。跑到这个沙弥嘛，他也是出家的，他这么心里想嘛，就想了，他说我现在出了家了，出了家了要学佛要修行，哎，他说我这个佛法当中啊，这个法门多了啊，有大乘还有小乘，我以哪一乘进入佛道呢，将来成佛呢，他就这么想。他说个想啊，他说我听到师父讲的这个成了佛殊胜啊，那个成了佛以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力四无所谓啊，无量功德，不是讲道理的，你就是本讲我们这个现实，成了佛也殊胜啊。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坐在大殿上，那么多人烧香磕头礼拜，那不殊胜吗？谁也比不了啊。他就说我要发大心，我要成佛。他说成佛嘛，成佛就要度众生啊，我就发这个心。那个佛怎么，他说佛怎么成的呢？佛是度众生成的，没有一尊，没有哪一尊佛说我不发心度众生就那么轻轻快快的就能成佛了。对不对？他就发这么个心，发了这么个心呢、哪晓得他这个师傅是个阿罗汉嘛，他有神，他有神通，这晓得的。他一动这个师徒弟一动这个念头，他说不好了。他说他要发这个心，这个心就殊胜，就超过我，我就从来没有不敢发这个心。他要成佛呢，那比我好，比我高，赶快呢，这个师傅也不跟他讲，他就把这个徒弟这个身上这个包袱就躲过来了。他说背着，我就背着。他说我背。那个小沙弥这心想想，大要是师傅慈悲啊，苦怜我啊，我这个背累了，替替我嘛，换换啊，配过就罢了。跑着嘛，又上了，又跑了嘛，这个小沙弥又想了，他又想了，他说这个成佛不错啊，是好啊，殊胜啊，天人师啊，无上正等正觉。他这个行菩萨道要下化众生，这个好不容易要吃那么多的苦啊，要行六度万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舍头部脑髓骨称妻子都要舍，想想他就有点后悔了。他说这个不行，成佛是好的，这个度众生难度，怎么办呢？他说我还是去个小果了个生死罢了。他个念头一转，他个师傅又晓得了，哦，你现在就不发大心了，又发小乘心了。他说你发小乘心了，你不如我呀、 你还你就发小乘心证个小乘果，你还没证啊，你还在想啊，还在这说啊。他说我已经证得的了，他说你不如我，师父，哎，来来来，这还你背，他又把个包袱呢，交给他个徒弟，他徒弟想，对呀，是的，师父年纪大了嘛，换早背背，这个也是蛮正常的，又背起来了。这个众生啊，我们常讲的有三句啊，有正定句，有邪定句，还有不定句。正定句呢，就是证了果位的，你比如说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它证了果位的啊，它是不会退失的，证了果就不会退失了啊。这是正定句，像佛是正定句啊。那个邪定句呢，也搞外边邪道的，他不能够成，不能够成圣果的。除了这两种人以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不定句，凡夫，不地凡夫，这个思想啊，时常是反复的，反复无常，不定句。他这个小徒弟，这个小沙弥呢，就是犯这个毛，就是不定句。一还是想成佛，一还想嘛，就是这有，还是自己了个生死罢了。这么几次一倒腾啊，这个小沙弥心里先犯嘀咕，我说这个师傅怎么搞的？你这还是年纪大了，颠倒了啊，糊涂了啊！一下子叫我背，一下你要背，到底想怎么样的啊？他说师傅就告诉他。师傅有神通啊，这小子你这个老动念头啊，就把这个道理说给他听，说给小徒弟听啊。这个发菩提心，朝儿他发菩提心，那个小沙弥也不过是嘴里想说说的，我要成佛，我要度众生，他还没有行啊，还没有辅助行动，就这个心就超过那个欧罗汉啊。你们看看这个发心要不要发心呐？时时刻刻要发心呐！你看我们每一天，我们这个上网上晚殿呐，特别是念到单日弥陀、双日佛，念到这88佛啊，开始就说了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全称菩萨。唯一最上乘发菩提心，愿意法界众生一时通得无著堕落三藐三菩提那个都是我们天天在发的我们都发，天天都是发大乘心的，可不能说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就是说过就算了不要跟他们当干部的一样的，寡许愿不还愿，说我就说他们了这个愿，这什么就是志愿犹在不失那个愿呢，有的时候呢就发一次模模糊糊的，发两次呢还不清爽，老早天天发天天发，这个愿就坚固了这叫做初发菩提心，朝二乘上名为力这个是初发菩提心。如果说讲到佛的力，福嘛也有十如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福有什么力呢？福有自在神通之力。这个《法华经》底下有一个神力品福的力就多了，福的力那个超出九界之上。福有十力，有四无所谓，有18不共法，有10000000亿三昧，无量神通自在，无所不能是无所不知这叫做名为力作者四弘誓愿要期也 啊，这个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四弘，弘者大也，广也，遍也。啊，誓，这个愿呢，就是我愿意，愿意还不行，要发誓。啊，我做不到，做不到怎么样？做不到怎么样？做不到怎么样？要发誓。誓呢，就是这个是要期，我必须要限定时间，限定条件，要把它做得到。啊，四弘誓愿要期，要是紧要，必须要达到。啊，要期，这个叫做这个福界之力。这个力多呢，佛界有佛界的力，菩萨有菩萨的力，声闻缘觉有声闻缘觉的力，人天有人天的力，你看看，四乐曲他有力呀，爬刀山上剑树拉车子，他都有这个力，人都做不到的啊，那力多得很呢，我们人间也有力啊。啊，小孩子也有力，你看看才生下的小孩子，你看这小孩子虽然小，他有力，他一哭就有力量就来了，他这一哭啊，妈妈就不得了了，赶快啊，要什么东西给什么东西，他力量啊，他能有什么力量呢？他也不会打，也不会骂呀，他会哭就有力量了，女同志也有力量啊，女同志啊，老婆一哭，男人就不得了了，那叫百千依百顺，他也有力量，对不对啊？罗汉也有力，你看看罗汉，有十八面神通，神上出水，神下出，他有他这个力，啊，菩萨当然上求下化，这是佛界的讲这个力。为例作者因呢就是智慧庄严缘即是福德庄严智慧福德所以佛我们众生呢言什么东西呢言就是庄严庄严什么你说庄严什么？有能庄严的，有所庄严的。比如我们这个宝塔修好了，就是个框架，好看不好看呢？不好看。要再好看怎么办呢？要内外装修，内外装修就是庄严，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庄严呢？也有庄严的，穿衣服就是庄严嘛。人要是不穿衣服，你还能那能看不能看呢？这不庄严呢，对不对啊？众生跟佛一样要理是一样要事就不一样了佛是从无量劫来广修智慧智慧也满了广修福德福德也满了用什么庄严呢就是用福德智慧庄严我们这个身体在我们来凡夫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舍身要是在佛法界来说呢那就是法身你看看说是我们开了悟了开了悟了见了法身了见了法身这个法身呢叫做素法身素法身没有庄严未入一切如上考比悟后更如上考比悟后呢就是我这个素法身见了法身不得庄严不得智慧庄严不得福德庄严所以要修那么诚性起修全修在性这个讲这个两种庄严佛在三大无生期劫就是修的这个两个庄严到了成佛以后呢那他才能成为两住尊不是像外国人翻译的 外国人看到佛经里像有个两柱尊，他说这个两柱嘛，柱就是腿呀、啊，这两条腿的众生之中是最尊最贵的，啊，哎，他就把这个东西呢，说有人说是一经解义三世佛冤喽，那个佛不是含冤枉吗？啊，两柱尊呐、啊，两种都满足了。福德也满足了，智慧也满足了，这叫做两柱尊啊。这个两柱尊呢，就是以这个福德智慧来庄严法身的，那才能够成佛了。嗯，如果你要相来讲，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一切智慧啊，这是都是这个讲这个这因中所修的。智慧庄严果呢，这个福慧圆满了，这是修因，因满了就感果，感什么果呢？果即一念相应，大觉朗然啊，一念相应。这个一念相应什么意思？那个成佛了不是慢慢成的，什么叫不是慢慢成的？理须顿悟，事须渐修。理只有顿悟啊，你不是开悟怎么开的啊？你比如我们参禅用功的，参禅用功，功夫成熟了，要到了开悟，开悟了，你说怎么开的啊？不是像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慢慢升慢慢升慢慢升似的，一下子就悟了啊。如果说你们没有看到过开悟的，徐云老和尚开悟，有人看见的啊？没有看到吗？常听到说呀，杯子普落地，响声名利利，他的杯子掉在地下，这个音上的词就是开，一下子就开悟了啊，一下子就开悟了啊，就跟开电灯一样，这个电灯开关一拉，马上就亮了，啊，啊，这一念的相应，就那一念，啊，啊，你像是这个，这是像这个徐老开悟，啊，我们家的老和尚开悟，都是以音声为源的，啊。他那个悟性跟这个音声相应了，那个音声呢就像个钥匙一样啊，他开别人那个锁呢开不开来，他开这个虚老的这个锁呢，他一开就开出来了啊。这一念相应，这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在菩提树下怎么开悟的？怎么开悟的？说是夜，说夜读明星而开悟，啊，明星是佛开悟的一个助缘，啊，你看这个佛法是佛法，也是讲因缘所生法呀，啊，他不能说没有事坐在那儿就这么开悟了，啊，他有个外缘，明星借明星而开悟的，明星是舍尘，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这个忧心四禅，先入初禅，舍初禅入二禅，舍二禅入三禅，舍三禅，因为初禅二禅三禅都有受啊，离生喜落地，定生喜落地，离喜妙落地，它都有受，有感受，这个受呢不是入道之门，心经中讲的照见五问皆空，哪里有受呢？舍三禅入四禅，这个舍念清净地，在这个就忧心四禅，心地清净啊，这个机缘成熟了，夜度明星而悟道，这叫做大觉朗然。啊，无上菩提为细果， 大脚老人就成了佛了，成了佛了嘛，就是成菩提了。这个菩提是细果，细果是由细因而来的啊。上头说是这个智慧福德庄严，就是细因而来的啊。有果则有报啊，菩提为细果，报呢即是大波涅槃，大波就是大波涅槃啊，果果断得禅定三昧。我们常说的成佛是果，那么成了佛是果，我这个果成了佛蹲在什么地方呢？它有个住处啊，就像我们人一样啊，前上修了人的因，今生感了一个人的果报，感了人家这个果，这个果也有个地方住。什么？我们是薄地凡夫，有烦恼的，我们住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啊，凡圣同居土。说的再现实一点，我们就是住在我们，我在江苏省啊，还是在中国，名字是果是报果也。本末等者即相性三谛，就是如是相，如是相上来的相性，相性体，这个三谛，真谛、素谛、中谛，与究竟三谛呢不异，故焉等也。空谛等者，原初众生如乃至佛如皆等也。素谛等者，众生未发心，福即当作佛，夫以成佛啊，说佛本生。这就是说是这个说佛本生啊，若后无前世啊，如果是成了佛以后上面说这个相是看相，他能够看到你的未来，也能够看到你的过去啊。这个就是佛说本生呢，这是十二部经中的这个本生啊。长恒重诵并受记，孤取无问而自说，因缘譬喻即本生，这就是就这个本生啊。本是方广未曾，本是呢说菩萨的本事，论义共称十二名，是除后降在啊，是除后相，是除后降在假等也。中等者，凡上皆实相，一切众生皆实相啊，凡夫与众生十法界皆实相。就佛界一九一时，通透为语，从地地皆有啊。这个上边我看了一下啊，从上边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先讲法后讲妙，讲这个法就是指这个十界十如是啊。这个十如是要十界要四书，现在已讲到佛法界的这个十如是。下边呢有这么一段文，我考虑到如果说广，现在上面的还是料说，下边呢还有广说，到什么到哪一边呢？到这第二十五页啊，第二十五页开头，第二是广明佛法，还有一个呢第二广明佛法啊，这第三呢是广是心法者啊，明佛法上面是讲众生法啊，现在的广明佛法这个第二十五页第九行，就是广释心法 释心法，看看啊，因为这个文呐、啊，虽然是解要解要，你要把这个解要，就是这么粗枝大叶的讲一讲，恐怕啊不得个把月都讲不好了。那我这个讲法，我讲怎么讲法的呢？啊，说现在呢，我们现在要把这解了还要解，现在像这心法这个法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呢就给它讲到这儿为止啊。底下就讲这个，要讲这个妙字，妙字这个文在什么地方？在第二十六页，第二十六页啊，第二十六页第六行。第二明妙啊，明妙者啊，这明这个妙呢跟上来解这个法有同事有别事，别事就比如同事有别事，通呢又为两分两，一个是相代妙，第二呢是绝代妙。此经就是此法华经为论二妙啊，更无肥倔肥断肥带之文。是有的人呢就是完了，既然讲详带妙绝带妙，他还有个肥倔肥带吗？这没有的啊。此中呢这个天台家呢不是不用的啊，若更作者俱合合显合理，故不更论也。带粗妙者，带半字为粗，明满字为妙。半字就是三藏教，这是啊，这个半字。满字为粗，满字呢就是藏这个通别圆三教，这是满字教。满字教相带来看呢，那个就是说你这个三藏教的半字呢就是粗了。啊，亦是常无常大小详带为粗妙也。啊，这个四教讲常讲无常，四教讲常，常是同别圆教，讲无常呢那是讲三藏教啊。那么这个既然有常有无常，有大有小，彼此相带，相待就显得呢有粗有妙，就两个人一样，两个人站在一道，那个有人就有好人有坏人，三藏但半字生灭门，不能通满理，这叫做粗。满字是不生不灭门，能通满理，故名妙啊。能通满理复有两种啊，能够通满理有两种，一种就是带方便通满理，第二呢知显满理。方等不若带方便通满理，精就是经法华经知显满理，但说无上道啊，就是此经说的知显满理啊。这是讲这个相待啊，一粗待妙，一妙待粗，就是相待妙。第二呢是绝待明妙，绝待妙，只有妙没有粗啊，还是这个灯不亮，我是不是啊？绝代妙，神子曰：“吾写拓之中，吾有演说。”他就是引经作证。写拓法之中没有演说啊，这就是指这个三藏经中绝代之一。三藏经中呢是要粗之中呢，它也有一个 有这个绝代的意思，用绝代。第二，若虽理三甲，一切世界皆如无幻的话，即是而真，无有一事而非真，更待何物为不真也呢？妄彼三藏觉，还不觉，即是而真，乃是绝代，此通教绝代也。第三，别教也有个绝代啊，别教若起，妄即真直觉，还是事替，何者？肥大涅槃，由是生死事替啊，觉还有待，若入别教中道，待即觉矣。四，原教若起，说无分别法，即变而终，无非佛法，妄泯清净，岂更佛法，待遇佛法呢？啊，这是如来法界故，啊，出法界外，无复有法可向行彼，待水为粗，行水为妙呢？无所可得，亦无所觉，不知何以名，强言为觉。大经曰：大名不可称量，不可思议，故名为大。譬如虚空，不因小空名为大也；涅槃一耳，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妙亦如是，妙名不可思议，不因于粗而名为妙。若为定有法界广大度觉者，此则大有所有，何谓为觉啊？今法界清净，非见闻较之，不可说是。文曰：直指不须说，即是觉也。我法妙难思，即是觉思。又云：是法不可是，言辞相寂灭，亦是觉叹之文，不可以以待是，不可以以觉是。待灭觉故，待灭觉，这是这个灭待灭觉故言寂灭。又云：一切诸法常寂灭相，终归于空，此空亦空，则无复待觉。中论曰：若法为待成，是法还成待，今则无因待，亦无所称法。华首经曰：既得无生人，亦不生无生，无生即无生，是病绝呆。将此以外，若更作者，觉何物，想何理呢？流浪无穷，则堕喜乐，乃是迷清分别，觉待不觉，非觉非待，待于亦待亦觉，言语相助，永无觉矣。就是说这个啊，这个喜论啊，流浪分别，何者？言语从脚观生，心律不细，于何有觉？如吃拳助快，徒自疲劳，快终不觉。若能妙悟还中， 系缴官方，薪水澄清，严丝洁绝，如贺师子，放快助人，快本计出，会计决议。我把这段门的念一下子啊，我这么讲啊，没错的决议。妙物之事，动之法界外无法，而论决者要有门名决也。是决亦决，要空门名决也。如快马见鞭影，无不得入，是名绝代妙也。啊，这绝代妙啊，相代妙，用是两妙，妙上三法，就是众生法，众生之法亦具两妙，称之为妙。佛法心法亦具二妙，称之为妙。若讲上四种绝代，要五味经者，儒教两卷，洛教一卷，生俗四卷，俗俗三卷，词经但有一卷。若开全卷者，无不入一妙卷也。问何以何意以绝是妙呢？就是以这个绝代妙解释《妙法莲华经》这个妙字啊，绝代妙啊。答：只换妙为绝，绝是妙之一名，妙就是绝，绝就是妙，这个说这个绝是妙之一名。所以此经呢是以绝代妙解释妙法经这个妙字。如是人称绝能耳。又妙是能绝，粗是所绝，此妙有绝粗之功，诸故举绝以名妙。如记中现是方便之教，大教不得起，今大教若起，方便教绝，方便就不要了。讲说绝以名于妙耳。又记中大教记起，本地大教不得兴，今本地教兴，记中大教记绝，绝与记大功有本大，讲绝技之大，名于本大，故言绝也。这个是开权显师，开地显本，都是绝代妙。又本大教若兴，观心之妙不得起，今入观妙计，言语道断，本教即绝，绝由于观，讲此绝名，名于观妙，唯先此意，故以绝为妙。今讲即之绝妙，妙上众生法，讲本地之绝妙，妙上佛法，讲观心之绝妙，妙上心法。前四句绝魂要四教，今三句数要原教。这个呢这个上头讲这个大要点一点的这个绝代妙跟相代妙的意义啊，底下呢是上头是通释，底下的就是别释妙啊，是吧？别是妙，我再把这个都念到这个，念到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还这，还有一还这么几，还有几，还有这个几行文字，我念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底下呢正式讲这个，寂门十妙。别是妙者为三，若路远三粗， 旧套一庙，皆记中之说，要记开，要记开十重论庙，就是记没有十庙啊。此庙有记有本，本具原初，原初本庙，十重论庙，就是本门也有十庙啊。记本具是教，一教作观，观复有十重论庙，记中有众生法庙、佛法庙、心法庙，各十重和三世重，此与众经论庙有同有异。本中三十庙与众经一，与众经一向异，此六十重亦复有代庙绝庙，则有一百二十重。若破粗显庙，即用上相代庙；若开粗显庙呢，即用上绝代庙。所以人家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他们讲是妙得不得了，三法庙、十法庙、相代庙、绝代庙啊，一共有多少庙呢？总起来的话有一百二十重庙啊，这庙的不得了啊。那么一百二十庙，这么多的庙，我们怎么理解法的呢？他把这个就把这个法华经啊分为本纪两门啊，本门有本门十庙，那是开纪显本；纪门呢，就是从这个方便品一直到安罗汉品的，这是纪门十庙，有开圈显实。明天呢，我们就从这个纪中十庙啊，跟大家的温习温习这个纪中十庙。这个呢，正是呢讲的这个庙的这个那个确实是庙的啊。如果你不想学这个五重玄义，但是讲庙法呢，什么庙啊？说智者大师说三个月讲一个字，那这怎么讲些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讲经啊，初发心的呀、啊，都跟我差不多的啊，讲的太繁琐了呢，人家听着就厌了。但是为了给这个讲经有一个前提，大家呢多多少少晓得这个妙法莲华经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呢啊，这个妙命不可思议啊，有本门十庙、纪门十庙，把这个庙讲过了以后，这本纪两个庙恐怕要讲几天啊。庙讲过了，法也讲过了，还要讲莲花，讲这个譬喻恐怕还要讲几天啊。譬喻讲过了，还要讲个经字，讲这一个字一个字，看怎么讲法的，我一句话就讲了了，是不是啊？要是慢慢讲个恐怕也讲几天。从开讲以来到今天恐怕也讲了好几天了。我们也是跟大家共同研究这个经啊，怎么讲，遵照大家的意见啊，大家还是愿意多讲几句，反正我们也不受限制啊，这个也不是哪个请，我们也不是请的哪个法师来的，我们自己家里向的啊，不花钱的法师请得来的啊，我们怎么讲都可以，讲多讲少都可以的啊，是的。大家可以如果有意见的话呢，可以向我反映啊，递个纸条也可以的啊，带个信儿把我也可以的，说这您说法师你这个讲啊，我们有要求，还是要求怎么讲怎么讲都可以的。但是我们总觉得呢，这个讲经呢就是讲佛法，我们平常这个心呢是不大上轨道的啊，破地凡夫嘛，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跟哪个讲讲规矩啊，说你这个不对啊，他说我是凡夫啊，这凡夫就应当这个样子的，这个怎么行呢？我们凡夫是不错啊，凡夫是基础啊，我们是以凡夫身心来消佛的啊，消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一点一滴的啊， 是能够把我们这个身心呢，经常的啊，也就是熏嘛，啊，大众熏修习圣境，拿什么来熏呢？啊，就用这个大乘佛法来熏啊，好吧，这个上来讲经致辞，向下文场，佛再来做。